年的歌总是令人难忘，让我们荡起双桨，更令几代人难以忘怀。因为它不但有优美的旋律，更有着诗一般的歌词。每当我们唱起这首歌，就会不自觉地走进歌词中描绘的这种如诗如画的意境，想起脖子上的红领巾，憧憬着明天的快乐时光，想起童年。童年的无忧无虑不仅体现在生活的简单快乐，还因为有了师长们的呵护关爱，小朋友们才能像小树一样茁壮成长。我国著名女作曲家瞿希贤曾创作过混声合唱《飞来的花瓣》，表达了学生对于老师的思念和感谢。就像歌中唱到的一样，片片花瓣在春风中轻吐芬芳，老师的恩情令人难忘。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在记忆的世界中畅游吧。70后80出生的人对于程琳一定不会陌生，因为她的歌声伴随着一代人的童年。程琳的代表作《童年的小摇车》《熊猫咪咪》《小罗号》《小小少年》，那时候都是所有学校小学生在课堂上必修的流行歌曲。她的歌曲伴随着很多人幼时的记忆。好，就来听这首歌曲《小罗号》。 小螺号滴滴滴吹，跑开了展翅飞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浪花停了笑微微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声声唤成对喽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阿爸爹啊快快回喽。茫茫的海滩。听了展翅飞，小螺号滴滴滴吹，浪花听了笑微微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声声唤成对喽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阿爸听了快快回喽。浪花听了笑微微，小螺号滴滴滴吹，声声唤成对喽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阿爸爹呀快快回喽。 动画片是童年最重要的回忆之一。如果说有一部动画片影响了一代中国的少年们，那么它肯定是《圣斗士星矢》。直到现在，里面的什么天马流星拳、钻石星辰拳等等招数的名称，还是一些年轻人的口头禅。那么当今天我们再次想起当初的懵懂回忆时，又会有怎样的感触呢？可能会像组合牛奶咖啡一样吧，唱一首歌就叫做《燃烧吧，小宇宙》。 小宇宙，燃烧吧，我要变得强大。 想住在我奇妙的想法，我会施加魔法，王子变成了青蛙，我就是梦想家，谁也别想阻挡我前进的步伐。我因为得到爱，因为爱和梦想慢慢的长大，在我的世界里，希望勇气才是第一主题。小宇宙 记得当时年纪小，你爱谈天，我爱笑。在童年的梦里，你是否会时常梦到一个小小的乐园？这里没有烦恼，没有压力，有的只是单纯的快乐。遗憾的是，现实中没有，不过歌曲却能让我们找到这个小小的乐园。大朋友和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保持童心，放慢脚步，听一听蝴蝶泉边，让我们都拥有一点天真浪漫，幸福的笑声就会响彻心田。好了，今天的心仪之旅就暂时停靠吧。刘慧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隐隐约约有声歌唱，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，要比那日光还要亮。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，多么美丽的小小无村庄。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，映在花衣上。唱着的歌谣，牡丹啊绣在衣襟边上。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。环绕着沙土银质的蝶啊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。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唱。轻轻跳动的水花，偶尔沾湿了我发梢。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的模样。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，牡丹歌绣在衣襟边上。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，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，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唱，一直不停唱。